有一个， 哎，鬼台前边有一男一女， 嗯， 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好， 女的是个大墨斗， 漂亮极了。 这一男一女两个人在鬼台前边，他们是比手画脚的呀， 说话呢， 你听说话呢？是画的羊片，他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吗？ 那你也别打人呐！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你这么说呀？ 啊， 你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哦，我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哎， 那我要说好像呢， 那就不打你了。 哦，我理这什么玩意儿？ 八大片， 我瞧了几篇了？ 头一篇还没瞧完呢。 瞧 瞧 瞧， 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到了哪儿了？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嗯，还是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嗯，对， 人多不多？ 多多多多着呢， 人多呀。嗯，我上楼梯的。 有， 还有坐电梯的， 是 电梯到了，该下的都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开那个电梯，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 上去了。 你看上去了，是画的羊片，那会动会吗？那不成电影了吗？ 啊嘛，要捧假了， 捧假我就揍你。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你说对了。 好想要上，还没上去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八大片， 我瞧了几篇了？ 头一篇还没瞧完呢。 瞧，哎，爸爸，瞧这玩意儿真精巧啊！ 哎，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到了哪儿了？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呢。哎呦，我说你们哪位啊？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得了，告诉我媳妇儿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羊片了。 我说你不看羊片，你瞎叨叨什么去？ 不是不是不看，我跟这熟人啊托付托付。 你托付什么呀？ 我说两句，要是家里不知道。 羊片不行， 好，那就瞧 好了， 瞧是瞧。 你看这个百货公司 啊， 这外边人也不少吧？ 那是，马路上人更多了。 回来回来。我胡溜达干什么？ 不是， 我好好瞧着， 这不瞧着呢？ 别胡溜达！ 哎，不溜达！ 你两条腿怎么回事？ 啊， 两条腿怎么意思？ 不是， 两条腿一前一后，你憋着跑是怎么着？ 不， 啊， 跑不？ 别骑了，别骑了， 哎， 别骑了， 行，那好了， 哎，好了， 啊， 哎，解好了， 哎， 解好了，哎，两腿别骑了，哎， 好嘛，连后路都没有了。 你看这个马路边上停着这么一辆小汽车，看见了不？ 啊，看见了 啊， 看见了。 那小汽车里头坐着两个外国人， 有。 那个外国人手里扶着方向盘， 嗯， 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车子腾的一下子， 漂亮！幸亏跑得快啊，这要不快他又打上了。他老拿话往这领你，你这边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一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这话的羊片他会动他不？那不成电影的吗？那我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子，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去你奶奶个孙子吧！ 我说你怎么跑了？ 我还不跑啊！再不跑你又打上了， 算你小子机灵。 那是， 一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 第二篇呢？第三篇我也不瞧了。 怎么的？ 你老打人？ 不打了，不打了，绝对不打了， 不打了。你手里拿着家伙是干什么的？我看着玩就眼晕。 不用，搁地下，我这来。 我搁这，到那边去， 远着点。 哎， 这你就放心了吧？ 哎，这还差不多。 你躲得了吗你？ 这还一个呢。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是马志明、黄竹明合说的相声《拉洋片》。老舍先生非常注意从生活中采集幽默的话。有一回，高原君和一位同行一起坐火车，